不过三跌一个五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13.59，瑞士法郎0.92，加元1.276，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报16,43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60，啱啱转咗1,769.5美元，卖出1,770.15美元。港汇指数101.3，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消防署招聘技工，房屋署招聘管工，海事署招聘海事主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招聘二级系统分析程序编制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招聘经理是负责设计，教育局招聘兼职项目主任，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多名教学助理，负责的包括数学和全方位学习，还有杂工。食物及卫生局招聘经理是负责自愿医保计划。政府飞行服务队招聘航空医官和航空医疗护士是辅助的。房屋署招聘定期项目技术主任，负责结构工程。地政总署招聘合约高级律师、合约助理土地测量师、合约地政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临时场地助理员，是全职的。破产管理署招聘合约律师。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你最熟悉的声音， 最抵月费，比较下啦！ 喂，最抵月费，比较下。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早晨啊，今日我哋嘅节目咧系好特别嘅，有两位嘉宾， 佢哋咧都有。幻想当天一脸幼稚，听收音机一个少年，不知歌曲悠远旋永。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在《德国人的罪责》这本书里面，马斯培认为纳粹的作为不单是德国人的耻辱，而且是整个人类的耻辱。纳粹的作为让所有人痛苦地看到人性可以黑暗到哪种程度。 马斯培说，现代国家之中并不存在世外桃源，我们应该以人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之中的人性灾难都是对全人类的侵犯和损害。他认为反思和战胜一个国家中的人性灾难，有助于整个人类共同提高普遍的人性。针对二战这个人类的大浩劫，已经发生的事件就好像一种警告，这种事件发生过，就有可能会再次随时发生，因此遗忘亦都是罪。在黑暗时代，坚守信仰、原则、真理，是不是还有意义？为之受苦受难，甚至献出生命，是不是值得呢？ 马斯培表现出不一样的顽强和勇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的点灯人，有了他们的努力，再漫长的黑夜亦都无法止阻挡黎明之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德国人的罪责》，作者卡尔·特奥多·雅斯培。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呈现 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的故事，宋运辉从金州来到东海，成为东海化工厂的副厂长。雷东宝因为行贿遭遇牢狱之灾，而杨秦亦都来到东海发展，仲将市场做得风生水起。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喂，朋友，我呢度有啲毒品喎，你想唔想试下呢？ 遇到呢啲情况想拒绝，可以点样做？你可以直接 say no。 毒品咁伤身，不了不了啦。 又或者善用借口， 赶时间啊，下次再讲啦。 你亦都可以反客为主， 剔嘢不如饮多啲水，见字坐直啊。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下昼一点至三点嘅精灵一点，帮你远离毒品。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大家好，咁啊，星期五晚十二月三号啊，广东广西嘅听众大家好，咁就今日又系星期五嘅惯常啦，咁啊暂时咧就有我黄仲远喺度主持住先，咁啊先等我开一开个题先，今日咧我相信大家咧可能喺promo 上面听到啊，或者喺个社交媒体上面睇到啊，今日个题目咧系量子力学，咁啊。睇到呢個名咧，其實都可能唔知聽眾係咪已經有少少驚咧？因為咧，即係廣東廣西咧，就通常講文化通識啦。我諗呢個係唔算太通識嘅嚇，即係量子力學。咁咧其實咧我自己等間我講講點解我會有興趣喺量子力學揀咗呢一個作為題目，係因為咧我自己咁啊讀心理學啦，我諗大家都會知啦。咁其實就同時間我就有興趣金融嘅，咁咧我喺金融界上邊咧，其實聽到好多，例如好出名嘅，陣間可能我哋都會討論到嘅。咁啊，索羅斯佢有講到佢自己有個基金叫量子基金，咁啊當中咧就叫做應用到量子力學嘅一啲嘅哲學嘅理論擺落去，令到佢可以實踐喺金融市場上邊獲利。同埋證明佢個哲學係啱嘅咁嗰隻，咁再加上咧，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嘅，即係例如可能話前世今生嘅一啲嘅關係，都可能同量子力學有關。有啲咧，甚至乎係可能係動物全身方面都話大家點樣可以同佢叫做有個腦電波上面嘅交接，都係同量子力學有關。咁其實我本身咧就係聽得好多呢啲咁樣嘅。我唔知叫都市傳聞啦，定係點樣嘅一個情況？誒，點解我會係覺得都市傳聞呢？係因為本人係完唔識量子力學，就而佢咧就用量子力學咧嚟到講佢哋唔同頭先嘅各方面嘅嘢，所以令到我咧對於量子力學咧就好有興趣。究竟點解好似咁多範疇唔同嘅嘢都會用到呢一樣嘢嚟到解釋翻咧？咁所以我就決心定呢個做一個題目啦，咁啊當然定咗之後，我自己亦都有花過啲時間去睇下量子力學啦，發現有啲後悔啦，即係嗰個情況，因為的而且確係好深奧嘅。如果你真係從一個物理學上面睇，咁所以咧即係不得不即刻請教係咁揾朋友究竟點樣揾到人喺香港係識量子力學嘅咧？咁咧就揾到今日嘅嘉賓，咁啊余海峰啊 David，hello，hello 你好。 咁嗱，我先講下 David 先啦。David 咧，佢其實就係馬克思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天體物理學博士，係啦。咁啊，咁我哋叫佢 David 啦，係啊 ，OK。咁我David 啊，你先不如解釋一下你個研究所先啦，即係基本上就有個人名啦，跟住地外物理啦，跟住有天體物理學啦，咁樣。不如你先解釋一下呢一個你個來源先。 哦，其實都同量子力學有啲關係嘅。不過今日係啊，阿 Muse 請我上嚟講量子力學，我都驚我自己都。 雖然呢、其實量子力學是即是讀物理呢會一定會讀的，我們叫做四大力學之一啦，不過都是啲數學幾深奧的。咁我個研究所呢，其實我自己是天體物理學的啦，嘅做研究的啦，但是我就嗰間研究所呢在德國的，咁佢呢個馬克思普朗克呢 Max Planck 呢就是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之一嚟嘅。 哦，即係話我唔知道應該係講發現啊，定係 發現啦、啊。如果科學嘅話就係發現啦、 啊。發現量子力學嘅其中一位係嘛？ 係係，佢、可以算係量子力學之父添。 係， 佢係量子理論嘅，即係第一個提出量子理論嘅人嚟嘅。 嗯嗯， 係啦、啊。咁所以就佢即係用咗佢個名去做呢、這個研究所嘅名啦。咁有好多唔同範疇，唔係淨係科學添嘅喎。咁、即係我就係、地外物理啦。 嗯、 即是研究天文那些东西，咁有真的有量子力学的研究所啦，有很多不同，除了科学之外都有的，它有些政治学啊、应该心理学都有的、 都有在这一个， 我记得应该是有的，如果没记错、文学啊那些都有，政治学啊全部都、即是很多范都包晒了，全德国最即是最多人识的、这个是，但是那个创始人就咁啱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发现者啦、 喂，先咁样啊，我哋先唔讲量子力学先。我想问下，喂，点解你有咁有兴趣喺呢方面啊？头先你所讲嘅地外物理，即系话即系星球，即系地球以外啦，嘅一个环境一个情况。喂，点解你会有咁有兴趣系喺呢一方面嘅咧？ 哦，其实天文啦，即系天文系人类最古老嘅一个科学之一啦。咁即系你有时。我自己覺得，當我去諗呢啲，哦，這個宇宙有幾大嘅時候咧，覺得個自己好渺小啊，所以就覺得有啲感動。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所以就即係對天文有興趣，所以就最後就去咗德國度讀天文啦。 OK， 咁啊，的而且確就我覺得會少啲嘅，即係尤其是去實踐。你而家應該做緊嘅嘢，即係或者喺教學方面都係同呢幾樣嘢有關啦。咁的而且確係啊，我認為咧，地外物理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專業嘅名詞啦。如果我哋話關於係宇宙時間或者係宇宙嘅地球起源、宇宙起源，我相信其實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因為呢件事講緊好似究竟個世界點嚟嘅。咁啊，一於我哋突然間咧就深入研究一下，個世界點嚟，宇宙同量子力学咧究竟有啲咩關係？不如我翻嚟咧就一於討論一下呢一方面。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好，咁我哋翻嚟咧，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哇，深奥到不得了嘅量子力学。咁啊，头先大约都讲咗，David 咧，我哋嘉宾余海峰啦。咁啊，佢有兴趣关于地外物理，即系关于研究宇宙啊，咁嗰啲啦。咁所以今日就同量子力学好有关系嘅。咁我想问一下周 Sir 周子欣啦，即系喂量子力学、对你嚟讲会唔会系完全都系不着边际咧？ 嗱，好老实讲咧，今日上嚟嘅时候咧，我好多我嘅学生啊，我嘅朋友都话：你唔系连呢个都够胆讲系嘛？所以咧，你即系一讲呢啲题目咧， 觉得你够胆死， 即系够胆死，我个人真系咩都够胆啊！咁啊，当然啦，为咗今晚咧，我就当然揾咗一啲资料啦。咁但系当然啦，睇完之后咧，犹如我细个咧读嗰啲个个啲同学都觉得好简单嘅所谓科普定律啊，或者啲理论咧，我睇完一大堆嘢之后咧，我都系唔知佢啱乜嘅。咁所以今日咧，嗱上個禮拜阿 Mills， 我即益咗你啊，聽下啲文學嘢。 我今次益翻你啊， 今次益翻我啦，俾翻一啲嗱，我真心真係求教啦今次，因為好多我諗揾間我會問好多問題啊，調翻轉，我真係唔能夠睇完之後，我覺得係仲複雜咗，我仲唔明嘅。嗱，所以一間唔好介意我問一啲咧，可能好蠢嘅問題啊 嚇。唔緊要， 好啊，嗱，不如咁樣啊，我哋就開宗明義咧，就講下即係先啊，問下 David， 喂， 咩为之量子力学咧？其实 量子力学啦 ，quantum mechanics 咁其实系分两 part 呢个名词，量子同埋力学。咁力学咧就其实就系讲紧一啲嘢点样去运动啦，好似我哋中学会学嘅牛顿力学咁样，都系啲力学啦。天体力学就系讲啲天体点样运行啦。咁量子力学就系讲紧量子呢样嘢点样去运行啫。咁就翻到去个主题就 系 咩叫量子啊？咁其实量子咧嘅意思就系、你英文谂咧会容易啲嘅。quantum 其实就系由quantity 嗰度嚟嘅，即系一个 quantity。咁但系佢有啲咩特别之处咧？就系、是、好似所有嘢都系 quantity 咁样噶啦，但系。我哋發現咧，原來呢個宇宙咧，去到好細好細嘅微觀世界嘅時候咧，係、有啲嘢係不能分割嘅。咁嗰啲我哋知叫原子啦、去到咁原子嘅層面嘅時候咧，嗰啲原子運動嘅方式咧，即係嗰啲力學啊，同我哋而家日常會感受到嘅牛頓力學咧，係完全唔同嘅。係咁咧，就係、是、呢位馬克思普朗克咧，佢第一個發現咧，原來喺呢、這個好細小嘅微觀世界入面咧，所有嘢咧都有一個最細嘅單位嘅，就唔係淨係原子咁簡單，係連佢哋原子擁有嘅能量啊，所有嘅物理嘅性質咧都係有一個最小嘅單位，就唔係連續嗰啲嘢原來，咁所以咧就係、是、英文叫 discrete，即係分離啊，咁量子就有呢個意思啦。 喂，我問少少呢個咁嘅情況下，嗱，我以好粗淺好粗淺，其實我都係睇翻嚟嗰個情況。即是话刚才所讲的牛顿的的力学或者我们惯常用 的情况、某程度上它是有一个可预测性的嘛。我可不可以这么讲，即是说例如、我一个物件它的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正宗地讲它质量有多少，由哪里跌下来的时候，大约大家都可以估计到它的。 没错。 而我们不断不嬲呢去认为个宇宙的运行或者个运动，即是个力学啦。其实理论上都应该是有其可预测性的，纵使是很难预测或者是很多的变数，但是有预测性的。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大很多的时候，那个预测性都还可以想象到。但其实只不过当我们看到很小很小的微观世界，就好像刚才讲的情况。那其实那个的运动即是那些的去向啊，或者那个情况啦、那些粒子。是不是其实那个即是说你是基本上不会估到它会怎样走动，个动向会是怎样呢？ 这个是非常之好的问题的。是。亦都是点出了量子力学那个那个特点。可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啱和不啱。啱就係話冇錯，當你喺牛頓力學嘅時候，我可以知道計到，譬如架車啊或個波啊，可以行咗幾遠，喺幾耐之後，我會喺邊個位置發現到嗰個物件。但喺量子學邊就唔得嘅。但係另一個誤解咧，就係佢其實量子力學咧係人類有史以嚟預測性最準確嘅一個理論嚟嘅。 係即係話點解咧？因為我成日聽量子力學都係其實講緊個不可預測性咁嘅啫。係 啦。咁我哋所謂嘅可預測性係乜嘢咧？就係、是、佢我哋可以計嘅唔係，我哋發現咧，原來喺量子世界入邊咧，我哋計嘅唔係話真係啲粒子喺邊一個位置喐得有幾快，呢就係我哋日常生活會計嘅牛頓力學嘅嘢啦。但係我哋發現咧，原來我哋計到嘅嘢係乜嘢咧？係我哋可以好準確咁樣預測，嗰粒粒子會喺某個位置，或者嗰粒粒子會喺。会用某一个速度运行，佢嘅机率系几多？嗰、那个机率咧，我哋系好肯定计到出嚟嘅。系啦，咁呢个就系、是、同量子学嘅一个可能你有听过嘅一个名词咧，好有关系，叫做呢个 wave function，叫中文叫做波函数，或者波动函数，系啦，咁波动函数就系一啲你可以想象就系、是、都好难想象嘅啫，系一啲喺空间时间入边。喐緊嘅一啲波動，但係嗰啲波動係咩咧？就唔係好似我哋見到嘅水波啊，或者聲波啊，聽到嘅聲波啊，或者見到嘅光波咁樣嗰啲波動，佢係一啲機率嘅波動。係啦，咁我哋就喺個數學入邊就係計嗰啲機率波動咧，會點樣喺個時空入邊演化？咁我哋就可以準確預測俾你聽咧，喺邊一個位置會有幾大機會，譬如揾到嗰粒電子。係啦，呢個就係量子力學嘅。实际上做紧嘅嘢嚟嘅， OK， 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即系话咧，以前以为可以估计到嗰样嘢咧，其实系可以系好唔准确一件事嚟嘅。即系如果冇量子力学嘅话，而量子力学因为佢能够更睇得更加细，而知道当中嗰个嘅个运动嗰个形式运作会系点样？ 即系呢个宇宙嘅运作其实唔系你可以话佢唔系 deterministic 啦，佢系一个 probabilistic 嘅一个运行嘅模式。 Okay， 即系唔系一个好决定性话A 跟住 B 就会 C 咁。 好肯定嘅， 系即系如果你用即系你当决定性呢个字嘅意思就系话我肯定一定要知道嗰粒粒子喺边度，我先至叫决定性嘅咁。就冇錯啦，佢真係唔係決定性嘅。但如果你話哦，佢只不過係我可以決定到某一啲數字，即係我喺理論入邊係可以俾我好精確咁樣預測，用條公式就可以計到某啲數字出嚟，我肯定係咁樣嘅。咁其實佢都係一個決定性嘅一個理論嚟嘅，只不過佢決定嘅嘢係機率，就唔係 exactly 係嗰個運動嘅位置或者係速度。 我問多一樣，咁點解即係愛因斯坦會？对于量子力学的看法是等于上帝去择个色仔呢，即是那个上帝择色仔那个的，或者会不会可以这样说呢，那个择色仔是有个随意会出到什么 number，但是仍然都可以计到嘛，是不是因为那个色仔，我想问是不是其实爱因斯坦包含这个意思，而不是说那个不完全 不可预测性呢， 是系冇错，佢系好唔中爱因斯坦呢个名句啦，系啊系啊，即系上帝唔择色仔啦。佢系爱因斯坦系好唔中意你要用机率去决定现实。 哦，咁、 呢个系同可能我哋迟啲阵间会再讲下嗰啲哲学嘅观点有关系嘅，同佢嘅哲学观点有关系。 嗯， 系啊，咁因为佢其中即系譬如啦，喺量子学入边咧，我哋即系话哦，我计到啲机率波点样喐动，我点但系。我哋而家身處呢個位置係咪？呢、這個錄音室，我哋知道我個麥喺度啊，我喺度，你喺度，點解會知道呢？喺量子學入邊就係話，哦，嗰啲機率波咧，俾一啲觀察者去觀察咗啦。 嗯， 咁佢就會所謂嘅 collapse 塌縮咗，由嗰啲機率變成一個真正嘅實在。咁愛因斯坦咧就曾經就問過一個問題，因為佢好唔中意量子學呢種咁嘅觀點啊。咁佢就話：哦，如果個月亮冇人去睇佢嘅時候，係咪唔存在啊？咁樣，咁就有亦都同大家聽過嘅薛丁格之貓咧，係有即係異曲同工之妙咧。又係話你唔擺只貓落個箱度，你唔睇佢嘅話咧，你係唔知入邊發生嗰啲咩事嘅。 嗯， 咁會有同一個有一個效果咯。 OK OK， 咁啊嗱，我哋叫做即系头一节咧，少少初谈啦。我谂听众应该系听到有啲明，有啲唔明嘅。诶，我哋下一 part 咧翻嚟嘅时候咧，我哋讲下佢点样应用，可能大家咧就会从我哋实际应用嗰度咧就会更加知道。咁啊，今日咧就我哋讲一啲即系力学啊、宇宙天体啊，咁我哋一于整翻个咧好唔能够实现到出嚟嘅一个。天体的一个现象就是这首歌《千个太阳》啊。 My friend，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沿途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再逢就算离开过，寻 要求法庭下令禁制。强制安乐影片向梅启明交出所有侵犯商标物品，并且赔偿损失。日品状指原告自2004年11月24号起持有梅艳芳及 Anita 妹的商标。原告在2018年随即申请了防御商标，将商标覆盖范围涵盖影音器材、文具、服装、各项商业活动和学术活动等。日品状又说，被告制作电影梅艳芳上个月12号在香港上映，过程、内容和宣传品未得到原告同意，使用商标误导公众，造成原告损失，要求法庭颁发禁制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40点，跌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52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跟住系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13.4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8，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61美元，卖出1770.0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和非常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咁而家世界上咧就差唔多有200个国家，有宪法嘅国家咧有190几个嘅，咁冇宪法嘅国家咧只系得几个，即系冇宪法系指冇一部文件叫做呢个国家嘅宪法，咁所以冇宪法嘅国家咧其实都有宪法，只不过佢有嘅就系所谓不成文宪法，咁英国咧就系呢个其中一个最典型嘅即系所谓不成文宪法嘅国家，即系佢冇一份法律文件叫做英国宪法嘅，就唔同话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譬如一部叫美国宪法，即系18世纪后期已经制定噶啦。譬如有法國憲法，法國大革命之後即有一連串的憲法有制定過的，譬如日本有日本憲法，日本有兩個憲法，一個就是明治維新之後制定的，一個就是第二次大戰之後制定的，基本上每個國家除了極少數例外之外都有一部憲法。 憲法一分鐘。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劳工界的选民都是根据条例登记的职工会成员，和其他界别不同，劳工界在立法会功能界别占了3个席位， 这个界别的候选人打算怎样维护劳工权益？ 星期六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劳工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经典广播剧《玉卿嫂》，1988年作品，白先勇原著。 杨少爷，咁你到底喜唔喜欢我？ 朱曼子， 喺呢间屋度，除咗我阿妈之外，我个心就只有你一个人嘅咋。 林一峰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玉卿嫂》，12月4号。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量子力学。咁我哋第一次咧叫做初探咗、浅尝咗量子力学究竟系啲咩嚟嘅？咁不如咁样啊，我哋呢一节里边咧，不如讲下量子力学究竟同我哋嘅生活上有啲咩关系啊？咁嗱，我哋又先嚟一个系非常之物理嘅，而同我哋有息息相关嘅。嘅關於量子力學嘅一個，你可唔可以叫應用咧，或者叫出現啦嗰、那個情況？原來就係其實我哋能夠生存到咧，其實都同個量子力學有啲關係，係因為咧就係同頭先嗰首歌咧《千個太陽》嗰、那個太陽係有關。咁譬如咁，我又問阿 David 先啦，即係又試下講下，喂點解量子力學同太陽話發光發熱或者點樣係有關咧？ 系咁啊，同头先我讲嘅波动系有关系啦。有量子力学就系讲紧啲粒子佢嘅位置不抗定，咁所以就好似一个波动咁样，佢唔系一个 local 咗喺一点嘅一个粒子嚟嘅。原来佢系一个好似波动咁样，水波咁扩散咗。 即系我哋以前阿周 Sir 可能学校都有教嘅，即系嗰啲咩自然物理科学啊，即系咁嗰啲 模型啊，我喺实验室里边砌到靓靓 嗰啲，一粒粒嘅，即系嗰个情况。我想解释下，咁系咪真系佢哋错咧？ 可以咁讲， 系 唔系一个最正确嘅描述咯？ 吓啊，但系即系佢系想为咗人哋易啲理解。 系啊系啊，即系你睇啲可能嗰啲教电视咁样有个。啲電子圍住個原子核轉咁樣，就呢個唔係最正確嘅描述嚟噶。 哦 ，OK， 因為佢唔係真係一粒波嚟噶，佢係一堆好 fuzzy 3D 嘅一個波動嚟。 OK， 咁啊，同頭先嗰個太陽嗰個情況有啲咩關係咧？ 係啦，咁所以波動咧，其中一個特點係乜嘢咧？就係你譬如你喺水入邊整兩個水波出嚟，佢唔會碰撞噶嘛，佢會疊加噶嘛， 係 佢會互相穿過， 係。 咁有呢個特性咧，就可以解釋得到太陽點解發光啦。首先太陽發光好緊要咧，因為我全地球所有生命都係靠太陽嘅光啦，得絕大部分啦。OK， 有啲唔係，但係太陽我哋發覺咧，以前啲科學家咧想知道究竟太陽點解會發光，咁啊發覺解釋唔到噶，因為太陽發光，我哋可以知道太陽發咗幾多光出嚟啊嘛。咁我哋計下咧，可唔可以用化學能去解釋咧？即係炸藥啦，解釋唔到。咁可唔可以用重力能去解釋咧？又解釋唔到。咁最後咧就發覺，應該係咧，因為啲原子核佢融合埋一齊，我哋叫核融合嘅一個過程啦。 即係同我哋而家嘅核能係兩回事嚟嘅， 係兩回事，冇錯。我哋而家核能就係核分裂，就係啲重嘅原子，譬如有元素咧，成日聽啦，咁就分裂成一啲輕啲嘅元素。 OK， 咁就會放出能量。咁同樣地咧，好神奇地就係咧，原來啲好輕嘅元素，譬如係最輕嗰啲氫啊、氦啊。佢融合埋一齊咧，亦都會放出能量嘅，而且融合埋一齊放出能量係多啲嘅。所以呢個咧可以算係即係呢個世紀啦嘅物理學家啦，實驗物理學家嘅一個追求嘅夢想就係整咗一核融合出嚟，咁就我哋變咗有免費嘅能源啦。因為氫全個大海都係呢個題外話啦。咁但係太陽就正正係做緊核融合，融合緊氫。咁但係氫有個問題就係咩咧？氫嘅原子咧就係帶正電嘅，即係佢原子核帶正電。正正就相斥，咁所以你冇可能將佢推埋一齊。 呢、這個大家應該都好明啦，即係總之你用電池咁樣，或者攝石咁樣就會 係啦，係啦，正正就即係同極就相距，異性就相吸嘛，嚇。咁咧，所以咧，我哋發覺計數嘅時候咧，話應該係將佢太陽太重啦，咁所以個重力好強，推埋兩粒粒子都推得到嘅。但係發覺計數咧，原來咧，就算太陽個中心咧超過1000万度咧，都係唔夠嘅。 即係最熱嘅地方，基本上都做唔到呢件事。 係啦，咁點算咧？因為太陽真係發緊光啊嘛，咁我哋點都需要解釋佢嘅。咁就發覺咧，原來量子力學咧，因為咧我哋發覺原來嗰啲原子其實佢唔係即係一個波嚟啊嘛。我哋成日想象太陽將佢兩個推埋，將兩個波推埋一齊。其實唔係，佢係將兩個 好忽視嘅東西，係擴散開去嘅東西咧，想推埋一齊。咁所以咧，佢你想象咧，佢中間咧會有啲地方係會 overlap 咗，要疊加咗埋一齊。 係， 係啦。咁所以佢係咪有某個機率咧？嗰粒粒子，即係嗰兩粒粒子啦，佢俾互相嘅電力抵抗緊。但係佢因為佢有某一部分嘅機率波 係 穿咗過去對面。 嗯。 咁所以佢哋就可以融合埋一齊。 嗯。 呢個有個名詞啦，叫做穿隧效應。 嗯， 系啦，就是因为量子力学，所以我哋人类先会存在 嘅。O K， 即系佢话如果唔系量子力学嘅话，其实就解释唔到点解两个，我简单啲嚟讲，点解两个正极嘅嘢就可以叫做融合埋一齐？ 冇错， 佢呢个咁嘅情况。 喂，我尝试用一个漫画做例子，我唔知呢个方法啱唔啱啊？我细个睇咧《龙珠》，嗱，我谂有好多听众听过《龙珠》啦，咁啊龟波气功啦，咁啊我哋以为佢就用大力咧，就喺个位置度推一道力出嚟，就推到道光。咁我哋一路以為咧，就係由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方，就係個能量嘅過程啦。但其實原來嗰度唔係一個光柱嚟嘅，裏面係不停喺度發緊嘅一堆量子。咁於是乎嘅力量咧，就比我想象中更加大。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件事啊？ 可以嘅，你諗下，因為佢龜波氣功可以打爆個熱量啊嘛。 係啊， 咁犀利嘅嘢，個能量都好高下啦。個龜波氣功咁，所以能量高嘅嘢咧，就真係會有好強嘅量子效應嘅。 嗯。 即是它不是一个点去到射去另一个点，其实它里面自己不停在动紧，它里面有个是啦，于是乎就令到那个能量叠加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样说，是啊，如果它是光波来的，那它光都会叠加，是啦，光都是量子来的，同埋。 即是鼓励不到啊，周 Sir， 即是你龟波气功都可以搞到量子力学回来。 因为我小个看那些东西呢，我不是很明白，即是 physics， 尤其是很多科那些我不是很明白，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好像有晒定律啦，我就一路都不明白这些东西的。所以当然我成績就唔好啦，喺呢個科學方面，有啲可能我啲老師聽到唔好意思啊，我細個真係唔明嘅。後來我就再睇翻好多嘢咧，我就發覺，咦，原來咧好多，尤其是譬如即係所謂現代啊，兩大理論。相對論就好似好多嘢就好似比較上面咧係有概念啲嘅喺我嘅角度，但係另外我睇過量子力學啲嘢，當然因為我睇唔明啫，我絕對相信係，但我發覺裏面有好多所謂不確定性。嗱，我細個已經有呢個諗法㗎啦，就係呢個最確定嘅地方咧就係不確定性啊嘛。因为我哋能够确定嘅就系呢个世界上所有都唔确定。嗱，咁呢句嘢讲出嚟好似好废话咁嘅，但系嗱，我举一个又系唔好意思啊，我今晚好肤浅啊，我一定要用呢啲。 唔系嘅，浪漫都讲过嘅，即系变幻才是永恒咁嗰只咧。 唔系，一定用啲大家都可能明明地嘅 layman 嘅角度去谂。嗱，譬如我哋举例啊，我睇呢、這个Marvel 啊，漫威里边嗰套电影嗰、那个坏蛋灰龙，即系一下手指，这个地球唔见一半人。嗱，呢個就係必然會發生嘅，因為佢唔見一半人，但係唔見邊一半咧？嗱，我哋作為觀眾就好緊張啦，究竟邊個唔見咗咧？咁呢樣嘢咧，其實我唔知啊。呢樣嘢其實咧就係、是、我諗起量子力學裏邊，其實嗰個確定性正正就係在於咧，我哋知道有一定有一半嘅地球人或者呢個世界上面嘅人會消失咗。咁但系边一个消失咧，我哋冇办法计算喎。嗱，呢个就系有趣嘅地方啦。呢、這个我咁嘅诠释有冇合唔合理啊？呢嚿嘢 100%正确啦。 嗯。所以嗰、那個所以頭先嗰個就可以解釋到頭先阿 David 所講嗰、那個佢當中有一個不確定性喺度、但係咧佢基本上個機率咧就係、是、完全可以計算得到。 冇錯，或者我再 elaborate 多少少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嘅完全正確啦、就好似我先話太陽佢會發光，我雖然我唔知道邊一粒粒子。它會量子穿隧過去融合了一起出來、然後可以發光、但我知道因為太陽實在有太多粒子了、我有個機率在這裡它一定會發生的，就好像你、如果你真的買超級多六合彩每一期、你實中的、是的，就是因為它雖然它有一個機率，你買一張你未必中、但是你買很多張那你都會中、所以太陽上面有這麼多的粒子，雖然我不知道哪一粒會量子穿隧，但我知道一定有某一个 fraction 的粒子，它会量子穿隧到、所以发到光。 所以这件事都挺得意，即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刚才阿周 Sir 那个很好的例子、一半人就一定不见，这个是非常之确定。哪一个不见，即例如永恒族都究竟是不是一定都会在晒度嘅咧？咁嗰只咁佢而家喺晒度啦 ，OK。但系其实咧喺个过程当中咧，其实冇人可以预计到嘅。啊，咁样啦，其实嗱，我哋大约去了解到呢件事啦。 我都仲想讲多少少更加匿文嘅情况。因为呢都同你去倾嘅时候呢都知道，喂，其实我哋而家日常成日接触到嘅，例如喺医院里面嘅磁力共振、 嗯、 或者係甚至乎我咁香港电台都会有㗎，即係 LED， 即係呢件事其实呢都基本上係同个量子力学有关。 是 我想问你睇下係可唔可以同解释下。 或者可能 LED 更加接近生活添啦，系咪？因为我哋而家日日都用紧啦，可能你个手机嗰、那个荧幕都系 LED 啦。 系 咁以前我哋用嘅灯泡啦，系、 嗯、 咪？咁可能即系后生啲嘅听众就未必知道咩系灯泡。灯泡就系一个有条钨丝喺边，系啦。咁就有电流通过，咁佢就发热啦。咁因为佢发热啊嘛，佢、 嗯、 主要嘅发出嚟嘅能量大部分都系热能嚟嘅，咁就好唔 efficient 嘅。 系。 好唔係效率啦，咁所以咧就轉咗做 LED 因為 LED 咧就係 based on 一個量子力學，咁佢入邊做啲乜嘢咧？其實好簡單嘅、嗯，就係、是、兩層嘅半導體黐埋一齊，咁、嗯、其中一層半導體咧，佢就有好多嘅電子剩餘咗出嚟嘅， 係， 咁另一層咧就係、是、少咗啲電子嘅，有啲窿喺度，你可以想象就係當係以前我哋學化學咧有啲 bonding 噶嘛，化學嗰啲鍵啊，啲、 嗯、 原子同原子之間連結。埋一齊，嗰啲連結咧有啲係唔見咗， 係 咁就有位俾個電子跳落去啦。 嗯， 咁啲電子跳落去嘅時候咧，就會發光。 嗯， 係啦，咁呢、這個發光嘅過程咧，就係、是、完全係量子嘅過程嚟嘅、 嗯， 即係當啲粒子由一個能量嘅 level 跳去另一個能量嘅 level， 就係好似我先話一個半導體，同埋另一個半導體互相跳嚟跳去，咁佢呢個能量咧係確定嘅。那個能量差，所以佢每一次跳落去咧，都反出一粒光，而嗰粒光咧，每一次都係一樣嘅顏色嘅、 嗯， 就係因為佢呢個能量差係固定嘅。 嗯， 咁所以佢就好 efficient 啦，因為佢每次都係跳落去都係發光啫嘛，佢唔會發熱嘅。 嗯， 係啦，咁所以 LED 就係基本上係活生生嘅可以睇得到嘅量子力學嚟嘅。 嗯，哦 ，OK， 即係基本上佢嗰個嘅體現。就是量子力学里面能够体现 到。是啦，那些光是靠量子力学发出来 的。OK。 我想问一问少少，即其实呢现在我们现存呢人类已经掌握到量子力学的一些部分的理论啦、啊、而甚至乎可以加以你应用的。呢樣嘢其實已經即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啦、 嗯， 但其實我哋即係都好多啦，有即係我哋諗下啲好多嘢差不準噶嘛，我哋講到嚇，咁呢堆嘢裏邊其實譬如喺量子力學裏邊，當然我哋知道成個譜系裏邊一定有好多嘢，我哋而家呢刻都仲係喺個謎嚟嘅，我絕對相信。咁但係而家我哋人類即係以你嘅觀察或者以你嘅理解，其實我哋人類對於呢一個理論嘅掌握度，嗱，譬如我舉例啫，譬如相對論咁，似乎我哋好多年，我哋好多學者，甚至乎我啲學生都話佢自己聽佢識咁樣啊，講到嚇。咁但係譬如量子力學呢樣嘢，我自己一路嘅理解就係，好似好多人對於呢樣嘢仲係有好多唔係好準確地理解。嗱，當然佢用局部嘅地方佢可以愛嚟應用到添啦。係咪呢個情況都係反映到而家我哋即係人類掌握到呢個量子力學嘅現實嘅情況咧？ 我想是量子学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它跟机率有关、 嗯、 而它那些机率你想象原来真的可以存在在这个时空里面会叠加的你想象不到的那跟我们日常生活可以接触到的完全不同所以就会觉得呢、啊、究竟它有什么意思呢就会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理解但实际上呢其实相对论和量子学它的我可以说它的数学呢其实是好簡單嘅，即係好基礎嚟講，係、嗯、大學一年級你讀物理係一定會讀嘅，咁所以唔係太難嘅。但係你話當你話去理解嗰個層面咧，就好似頭先你哋咁講啦，相對論，哇，我可以見到啲星球啊、宇宙啊嗰啲星系點樣去喐啊，用相對論去計算，我想像到佢係乜嘢嚟嘅。但係量子力學，哇，其實我直情連原子係點樣我都想像唔到啦！仲同我講話原子係 一堆，其實唔係一個波，係一堆好 fuzzy 嘅機率波。 嗯、 即係我完全自己讀完量子力學之後，我都唔想像唔到。咁、 嗯、 所以就會變咗係話啊，感覺上量子力學係難理解啲咯。 嗯，不過咁啊嗱，如果其實佢我哋有時候咧，反而咧將呢一樣嘢咧比較形而上咗佢咧。可能對於嗰、那個學術咧，就會更加理解多啲。即係例如就係、是，如果當量子力學我哋從比較哲學性咁去睇佢嘅話咧， 可能大家會對佢了解會多啲嘅咁樣。咁啊，例如咧都好多方面嘅，即係我哋頭先喺出面都聽都有傾過啦，即係例如阿周 Sir， 佢基本上都有一個體會或者嘅意見，就係、是、關於喺文學上邊。都有少少關於如果當量子力学嗰種嘅機率性，但係當中又有一個不確定性呢一樣嘢，如果作為一個哲學嘅話咧，咁係對個文學有影響。咁可唔可以都解釋一下？但係跟住咧，我想咧就係阿 David 都我哋有少少時間嘅時候咧，都閃一下究竟嗰樣嘢係咪同量子力学嘅哲學有關？ 嗱，我呢度我要講少少啦。嗱，量子力学呢個字咧，我其實喺大學。读紧文学院嘅时代咧，我已经即系见过下噶啦。咁当然我深究嘅时候，我一啲都唔系好理解啦吓。到而家呢刻，我都一头雾水嘅好多嘢都。但系咧有一样嘢，我好记得嗰阵时我睇过，就系讲紧后现代嘅一啲文艺理论啊，或者讲啲即系各种唔同嘅哲学思潮嘅时候咧，都提及到一样嘢咧，就因为量子力学嘅出现咧，令到好多我哋一路以为系用紧，因为如果我哋讲现代性系一种可预测、可计算同埋有科学化精神嘅嘢吓，我哋好多嘢都完全。可以計到嘅，譬如一張台，我哋呢度見到咧就係咩木加咩木，就裏邊有啲咩成分。咁呢樣嘢我哋完全可以計算得到、知得到嘅。咁但係如果喺量子力学嘅世界裏邊咧，好多嘢咧其實係唔能夠完全準確地用而家我哋人類有認知嘅一啲目光去理解嘅。咁於是乎咧，好多嘅人啦，尤其是一啲學者就將呢個理論講出嚟之後咧，就令到一啲即係新嘅思潮出咗嚟，就覺得哇，呢個世界好多嘢都測不準嘅，搞唔掂嘅。於是乎咧，既然呢個世界都冇辦法揾到個所謂真相啊 ，call 真相啊呢件事走出嚟咧，我不如就用一個比較戲謔嘅方法，有啲人就叫後現代添啦。嗱，呢度有機會我哋一間再補充多少少啦。但係 David， 你即係以頭先即係我哋頭先講一啲都可能未必係同你本行好似啦。呢度講緊文學啊，講哲學嘅嘢。但是以你的认知，譬如对我们人类社会里面，我们理解很多一般人或者我们叫做大家理解量子力学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种感受，就觉得好像很一片迷雾这样。那你会怎样去跟我们这些去讲呢？ 是的，一于就我觉得这个呢就其实是即都挺关键的，就是究竟刚才周 Sir 的问题，如果上一个哲学的层面的时候，究竟量子力学又会怎么理解呢？不如我哋等阵间听首歌之后咧，我就翻嚟咧就倾一倾。如果从哲学层面里边，量子力学究竟又可以有啲乜嘢嘅暗示，或者有啲嘅贡献咧，对我哋对于个世界嘅理解。好，咁我哋听一首歌先啦，《人类群星闪耀时》。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表示，高度关注港铁列车车门松脱事故，为确保行车安全，港铁已经应机电署要求，在今日列车服务开始前完成检查铜锣湾站事发月台隧道轨旁装置，以及拆除分布在4个车站、8个同类广告灯箱的相关组件。机电工程署已经要求港铁尽早提交报告，并且就事故原因制定改善措施，确保铁路运作安全。署方指，事故发生之后，机电署人员已经即时调查、实地视察事发地点和肇事列车，调查方向包括外物因素、机件状况等。选举事务处表示，委托的合约承办商向几十名选民寄出错误的候选人简介，署方为向选民引起不便而深表歉意。署方指，经初步调查发现，有关合约承办商在包装资料过程中出现人为错误，以致将另一选区的候选人简介错误地寄给几十名选民。选举事务处正是安排尽快将正确的候选人简介重新寄给受影响选民。署方又指，会进一步加强监管合约承办商的工作，防止同样情况再次出现。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南韩、日本和美国抵港，全部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当中两人已经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患者包括一名51岁男船员，他没有病征，今个月1号从日本经货船抵港，在船上采集的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那艘船来港进行货物装卸，船上有大约20名船员，他们进入香港水域之后都没有登岸，抵港后亦没有本地工作人员曾经登船。卫生防护中心会将那名确诊船员送往医院隔离治疗，波船上其余船员需要逗留船上检疫，并且需要在检疫期间按现行安排接受检测。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广东省政府表示，应恒大地产集团请求，为有效化解风险、保护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派出工作组，督促推进企业风险处置工作，督促切实加强内控管理，维护正常经营。广东省政府在网页上公布，中国恒大集团在香港联交所发布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广东省政府高度关注，立即约谈恒大集团实控人许家印。中国恒大较早时公告，收到通知要求履行一项金额是2.6亿美元的担保义务。集团表示，未能履行担保或其他财务责任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债权人要求债务加速到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75点，跌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54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4，日元113.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9，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2，澳元对美元0.702，欧元对美元1.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69.96美元，卖出价是1,770.5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新界北选区的候选人政纲。这个区有大约43万1000登记选民， 将会由四个候选人竞逐两个席位。一号张欣宇，政治联系香港新方向。 改变力量源于你我，我希望可以凝聚普通人的力量，令到我们再次以香港为荣，释放新界土地资源，引入高增值产业，加建青年社区，令到我们的年轻人和下一代有屋住，有好工翻。我会解决我们增值产业，加建青年社区，令到我们的年轻人和下一代有屋住，有好工翻。我会解决我们当区的交通问题，加密东铁线班次，延长北环线去到九龙市区，令到大家翻工唔使咁频扑。请支持一个平凡人的参选故事。我是张欣宇。 二号刘国芬，政治联系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大家好，我是刘国芬，我是倡议推动新界北建设香港新中心的立法会议员，讲得出亦都有信心做得到。我熟悉地区，掌握政策，有议会经验，亦都懂得推动政府做事。新界北新中心由我们规划，我们提出，所以我们懂得怎样去落实。新界北要变身，新速度、新铁路、新就业、新都会，我刘国芬同大家一起建设这个新都会。 三号沈豪杰，政治联系报称独立。 各位朋友，我是沈豪杰，我是一名律师，亦是元朗区议会主席。我会监察政府施政，确保政府在推行政策的时候要听从民意，并会鞭策政府施政要贴地。我会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过去十几年的社区工作经验，破解各种矛盾问题，同埋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改善市民同年轻人的生活质素，带来新希望，令大家可以安居乐业。请大家支持我，沈浩杰。 四号曾丽文，冇申报政治联系。 我的主要政纲是反对地产霸权。现时政府提出的新北大都会计划在区内大兴土木，但大家记不记得数码港最终是演变成豪宅项目？我本身就是地产霸权的牺牲品，我很清楚专业人士是可以怎样出错和害人。有幸入到议会，我必定竭尽所能为大家监察公帑的使用，反对官商乡勾结，不会让香港人再为大白象工程埋单。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新界西南和新界东北。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嚟咧就到咗我哋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量子力学。咁我哋有嘉宾系 David 余海峰啦。咁就其实我哋啱啱上一节嘅时候，阿周 Sir 问咗一个问题嘅，就关于可能系量子力学哲学嘅层面去睇，究竟会系点样？我记得我同阿 David 都有讨论过呢一样嘢嘅，即系话要知道可能量子力学里边嘅一啲嘅根基先啦。咁我哋假设咧，大家都喺头先嗰两节嗰度略知一二咁样啦。喂，咁阿 David 你又点睇咧？即系话从量子力学嗰个哲学层面嗰度系点样睇佢咧？ 我谂就系睇下点样去理解量子力学咯。 嗯。 因為真係幾難理解嘅機率啊嘛，係啊，咁頭先我哋講到話啊，所有嘢都係一個波動函數嘅機率嘅波，咁佢但係我哋而家見到我哋日常嘅世界就係、是、其實我哋又唔係波嚟嘅喎，我哋係真實存在嘅一啲粒子組成，我哋可以見到好實在嘅台啊，我哋嘅手啊腳啊，全部都係好實在嘅嘢嚟喎。 咁喺幾時變咗個分界呢？或者佢我哋用啲比較 technical 嘅 term， 就喺物理上我哋就話嗰個波動嘅函數幾時去塌縮咗，變成一個真實嘅一個數據啦， 係 即係本來我哋就唔知嗰個數據係幾多號，就好似擲色仔咁樣，但係幾時擲到出嚟咧個色仔，咁呢個叫塌縮啦。咁係就係其中一個量子力學嘅先驅啦，叫做波爾。波爾咁佢咧就同其他嘅一啲同行咧就覺得有一個詮釋係可以解釋到呢樣嘢嘅，就係叫哥本哈根嘅詮釋。 嗯， 咁呢個已經係踏入去一個哲學嘅層面啦，即係究竟點樣理解量子學咧？佢就話啦，如果有觀察者去觀察，咁咧嗰個波動函數咧就會塌縮啦。 嗯， 咁所以咧。我哋要呢、這个宇宙要有观察者，先至可以即系存在嘅。 嗯， 咁所以就变咗会衍生咗好多，你可以想象得到啦。听咗头先嗰句之后，就会衍生咗好多嘅唔同嘅学说啦。譬如就系话，即系话同人类嘅心灵会有关系啊。所以就会衍生咗，有时会我哋听到原来会唔会心灵系同呢个量子力学有关啊？咁但系其實呢個咧係踏入咗去哲學嘅一個層面啦，就唔係物理學研究嘅範疇嚟咯。咁所以我哋嘅即係同可以話同科學係冇關係咯。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心靈嘅層面嘅話，咁呢個其中一個詮釋啦。另一個就係大家會睇 Marvel 嘅電影都會睇到嘅一個情節啦，就係、是、多重嘅宇宙啊。咁因為有啲科學家就好唔中意呢個哥本哈根嘅詮釋嘅。咁但係我哋。冇辦法啦，因為我哋相信科學家，相信數據，我哋知道量子力學真係好一個好基礎嘅、好正確嘅理論嚟嘅。咁點算咧？但係用哥本哈根詮釋，佢哋又唔中意，咁就發覺其實咧所謂嘅機率咧，就唔係真係話機率喺度有啲嘢喺度 flux 緊，喺度飄下飄下咁，唔係。其實我哋計出嚟嗰條數入邊機率係乜嘢嚟咧？就係、是、原來我哋係計緊好多個宇宙可以發生嘅唔同嘅事件。即係譬如話你擲粒色仔，一至六有六分之一機率各自。我哋計到嘅機率就係六分之一嘅意思係咩咧？即係話喺六個宇宙入邊，每種出現一二三四五六嘅數字出現嘅機率咧，會有一個宇宙。咁所以咧，佢哋就將呢一個所謂嘅多重宇宙嘅學説咧，用嚟解釋量子力學入邊嘅機率。就係話機率講緊話呢粒粒子可以出現喺呢個位、嗰個位、呢個位、嗰個位。其實就是它真的同時存在在這些這麼多個位置，只不過不是同時存在在同一個宇宙裡面，是有很多個宇宙，那又不會有不同的、就是位置咯。 那 你對於這個他們這樣去、叫做應用那個量子力學的哲學，你認為是正確、還是其實是扭曲了呢？ 我不知道、 因 為作為科學家我一定要答不知道，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哋知道量子力学点样去运作，就正如我哋知道牛顿力学点样去运作一样。但系当你去问一个科学嘅理论点解，即系 why 点解佢会系咁样嘅时候咧，你好难答噶。即系其实同话问紧我点解牛顿力学 F 等于 ma， 冇得解，即系解唔到啦，或者至少系，你一路去问追问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你所有嘅理论都会追溯翻去，譬如宇宙大爆炸嘅话，因为宇宙存在咯。咁、但系其实你答完呢个答案之后，你发觉系，讲咗等于冇讲， 冇乜意思， 系啊，冇乜意思啊。所以有啲你我唔知道会唔会话系坏习惯啦，即系现代嘅科学家咧已经开始咧唔去问点解啦。咁我哋淨係會問 how， 即係點樣？一個粒子佢點樣 behave， 佢點樣去運作？咁咪佢會推佢會喐咯，係咁一粒子佢點運作？咁我會計佢啲波動嘅函數咯。咁計到，我哋又解釋得到實驗嘅結果，又解釋得到呢個宇宙嘅觀察，咁就足夠啦。所以變咗科學家就你可以話唔再去思考呢個哲學嘅問題咯。所以我的答案是不知 道。反而我自己觉得呢近呢几年呢，尤其是近呢我想是五年到呢，好多譬如我刚才讲文艺界的人呢，甚至乎我更加着重讲就可能是电影业啊，或者是啲 漫画各样嘢嘅人咧，其实对于呢啲梁志学咧，嗱，我估有部分当然系我嚟抽水，我嚟揾食嘅啫，纯粹即系佢唔系真系识嘅咁。但系咧，亦都有譬如头先讲紧啦，我头先有两个位比较触动嘅。第一个就系咧，嗰个叫做平衡时空啊，或者啲平衡宇宙嗰啲概念咧，其实喺梁志学里边有一个概念叫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啊嘛。咁呢个系即系如果你大家上网揾，就叫 MWI 嘅一个咁嘅概念。其实就好多好多电影咧，都系会即系从呢一啲咁嘅角度出发。我估唔係單純佢哋想即係揾食抽水嘅，因為裏邊咧產生咗好多可能性，但其實同我哋早兩集講嗰個 matter 即係 metaverse 係啦，係好 metaverse 係好似嘅呢個概念，即係似嘅意思唔係話即係一樣咁嘅概念，但係裏邊咧我哋講緊係有多好多可能性喺裏邊產生咗，而我諗我哋好聰明嘅電影人啊，或者係啲流行文化者咧，佢哋就識得用呢一啲技術咧，佢就唔係去諗點樣去應用啦，佢就諗緊點樣去將佢咧呈現咗喺大銀幕度俾大家睇到嗰個可能性。例如頭先嗰個六粒色仔，唔同嘅即係唔同嘅可能性出現，有唔同嘅宇宙嘅呢個概念裏邊咧，喺唔同嘅電影啊，尤其是喺歐美文化裏邊咧，係經常出現嘅。近呢十年八載啦。另外一個咧就係 Muse 一路都我聽佢嘅時候，我諗同佢心理學個背景有關啦，就係講緊嗰啲咩心靈感應咧。其實有啲電影都係講心靈感應噶嘛，但其實亦都好多人咧走去嘗試利用量子力學嘅概念咧去研究心靈感應係咪真係會存在啊？其實因為講緊係嗰啲粒子同粒子可能係幾百里、幾百公里以外嘅地方咧，其實都會。即係有個測量嘅過程入面，睇到佢哋咧係有一種相互嘅關係作用喺度嘅。嗱，我呢個咧我就即係睇到好多唔同嘅即係亦都解釋到點解咧。譬如我譬如見到阿 Muse 個樣，嗱，其實可能係中間裏邊咧好多微妙嘅一啲互動嘅過程，但我哋其實未必睇得到。就頭先亦都用翻最開頭嗰陣時個太陽喐下喐下喐下嗰個咧，因為我同阿 Muse 喺度傾緊偈嘅時候咧，我諗我哋兩個嗱，就算我而家唔係直接同佢講嘢，但係我睇佢眉頭眼額嗰樣嘢加埋咧，我哋可能產生咗好多。好多複雜嘅運算嘅過程喺裏邊，而個心靈感應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望落去就以為其實係一種即係唔知咩嘅狀態，無以名狀嘅。但其實裏邊有好多數喺裏邊嘅嗱，而只不過係我哋咧，其實好難講得到嗰啲嘢出嚟俾你聽。即係譬如我同阿 Muse 點解會係兩兄弟一齊咗喺度做節目啫？嗱，當然有一啲人係歸咎於所謂命運啦，呢個最簡單嘅，即係最籠統，甚至乎有啲人當宗教嘅一種說法。但其實裏面係牽涉咗好多可能性喺裏面嘅。嗱，呢一啲嘢咧，我哋覺得咧係喺量子力學嘅宇宙裏面咧，令到我哋成個，我覺得係個物質文明以外，甚至乎係精神文明咧，都有一種變化出現咗嘅。 我就我好認同你先所講咧，係有數得計嘅。所以其實我哋點樣去理解呢個宇宙，點樣可以知道究竟有邊啲係啱，邊啲係錯咧？其實就係、是、都係數字啫嘛。我哋睇正所謂嘅數據啊嘛，就係、是、數字可以顯示究竟邊啲理論係啱，邊啲係錯。咁如果你話心靈感應，我唔知係咪真係存在有啦。但係如果你問好 specific 問，係咪同量子力學有關咧？咁我就覺得數字上就比較低啦，呢、這個可能性，因為可能大家會聽過其中一個量子力學嘅一個叫做 buzzword 啦，即係好多人會談論嘅一個字眼，就係、是、叫量子糾纏啦。咁同又會聽過同量子計算有關啦，嗰啲好複雜，我哋真係講唔到啦今次。咁、但係佢其中一個好必要嘅條件咧，就係話哦呢、這個量子糾纏就係好似頭先。阿周 Sir 所講話可以兩粒子喺好遙遠，佢都有個糾纏嘅狀態，即係佢會相通嘅。 係、 但係有一個條件就係咧，中間佢要冇一個所謂嘅 decoherence， 我唔知道中文係乜嘢嘅一個過程，即係話你唔可以有嘢去騷擾到佢 啊。OK， 呢兩粒子佢分離嘅過程之中， 即 係 冇完全干擾嘅。 係啦，當嗰粒子遇到第二粒子嘅話咧，佢就會 decoherence 咗。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呢間房入邊會唔會發生呢個因為量子力學而產生嘅心靈感應咧？咁就比較低機會啦，因為呢個房入邊係充滿咗好多空氣嘅粒子噶嘛。咁所以一定係會中間咧係會有啲 decoherence 現象出現，就冇咗呢個量子糾纏嘅效應嘅。所以亦都係點解可能前嗰排會聽過咧有個人造衛星啊，中國嘅人造衛星咧咁就成功咗一個實驗啦。咁就係測試究竟呢個量子糾纏係咪真係存在呢個效應？係點解咁難咧？咁耐先至做到咧？量子學已經發現咗成百幾年啦。就係因為咧呢個量子糾纏嘅效應好容易被干擾。咁就 呢一排先至真正實驗上可以證明咗，用嗰個衛星去證明咗真係存在呢個量子糾纏嘅效應。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啱啱先至發現啊，原來真係得嘅。咁會唔會話已經咁簡單地可以應用咗喺一啲心靈感應上邊啊，或者係一啲全心嘅理論上邊咧？我覺得就即係機會就低啲咯。 係，我覺得嗰個情況咧，其實同我哋。即係因為大家呢個題目太過深，我哋咪外咧都係咁喺度討論。其實咧，同可能都真係有啲，我唔可以講叫斷章取義啊，定係叫做啊呢一樣嘢可以幫助解釋到。我就抽咗一段嚟到去用嚟解釋，例如啊，我諗大家可能成日都想象到嗱，我將佢盡量簡化啫，我唔係話相信心靈嘅人係會咁諗嗱，即係例如。 嗯 我而家有一個好犀利嘅正能量，我點樣去鼓勵，跟住令到阿 David 咧，佢係本來咧個人都沉沉地、頹頹地噶啦，但係聽完我講之後咧，我個身體語言啦，我所講嘅説話啦，令到咧阿 David 都係被鼓勵咗、 嗯， 而呢件事咧亦都真確地去發生嘅，咁佢就會諗究竟係乜嘢嘅原因呢可能未必關係到我當中講嘅一啲嘅語言或者點樣嘅情況，例如可能我呢一類嘅語言，阿 David 不斷都聽過上萬次嘅啦，點解佢都冇感覺？偏偏就係我能夠叫做帶到嗰啲嘅力量，令到你可能感染到，從而真真確確地你又真係能夠講到我頭先所想傳遞嘅一啲嘢俾你。我覺得大家就會覺得頭先所講嗰樣嘅。我覺得叫不可，即係唔能夠預計嘅一啲嘅叫做能量交疊咧，就可能會係咁。例如好似動物全三，即係咁嗰只啊，我真係能夠睇到啲相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而我真係能夠講出一啲嘅事實出嚟嘅時候，咁佢去解釋翻呢件事究竟係點樣出生咧、出現咧，其實就等於好似咁樣啫嘛。啊，呢件事客觀地已經出現咗，我要解釋翻。當中點樣去發生？而當中嗰個不確定性，佢就我覺得係用咗嗰一個即係量子力學裏面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去形容呢一件事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我而家自己透過 David 咁樣睇嘅話，我諗佢第一個嘅情況就係、是、嗰、那個客觀嗰個情況究竟係咪真係存在同埋啱先啦？係、啦，因為你可以想講太陽發光呢件事係客觀地一定必然會存在噶嘛。系咪？即系个情况。咁头先嗰啲嘅几率嘅话咧，可能系 即系你 冇咁客观地能够发生到一件事咯。 我好理解，亦都我自己都系人嚟噶嘛。咁、都会好想去渴望系去解释得晒我人 与人之间 系人与人之间人生会经历到嘅种种嘅事物，系咪？我好想去解释呢个系人类演化出嚟嘅一个刻歪咗 DNA 入边嘅一个倾向嚟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人性嚟嘅。咁但系我其實我係好認同你話，係可以傳遞到啲正能量俾人係好好嘅事嚟嘅，係可以感染到人，去積極啲去做人啊，係好好嘅。但我反而調翻轉咧，我會覺得咧，唔需要用量子力去解釋，或者實際上你唔需要解釋噶。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可以有一種感染力去感染到你身邊嘅人去做一啲好事嘅話咧，你淨係做就得噶啦，你。唔需要夹硬去用一个科学嘅理论去 support 你自己呢一个力量嘅、即系你咁样，我反而觉得会undermine 咗你自己嘅力量啦。咁因为当可能啲人会觉得哦，原来有一日可能佢走去读量子力学，佢发现哦，原来唔系嘅。咁即系会有一种被欺骗嘅感觉咧，或者被背叛嘅感觉咧？但系其实当初你。去感染人哋嘅时候，你可能你系用紧嘅系一个你系好诚恳嘅态度，所以我先至会被你感动到，我先听你讲。咁同量子力学系冇关系嘅，你解唔解释得呢样嘢系同你感唔感染到人系冇关系嘅。所以我觉得我反而会觉得系唔需要去用量子力学。强行去解释呢样嘢， 其实你少似你头先所讲，不如我哋谂下 how， 唔系谂下个 why， 系咪啊？即系究竟点样做到，可能都最好知道啦。但系唔知道，亦都唔代表嗰样嘢系我哋做唔到嘅。不如我哋谂下点样可以呢件事系做得更加好，而究竟而令到呢件事会发生啦？即系呢个可能会 更加實際，我去用某一啲學說嚟解釋呢一樣嘢啊嘛。 仲有一個，我覺得有少少要睇提聽眾啊。今晚咧，大家可能聽完之後咧，可能真係同我開頭或者以前對於呢啲咁嘅量子力學呢啲咁嘅即係啲咁嘅所謂嘅嚇啊，我用所謂嘅呢個字可能已經被人鬧緊嘅啦，就係一啲科學家嘅一啲啦嘅説法咧。嗱，其實我哋好多普羅大眾其實聽落去嘅時候都好辛苦嘅。嗱，但係呢樣嘢咧，我絕對相信，因為佢一個好專業嘅學內容啦。咁我哋梗係需要有啲專家去導賞去分析啦。但係咧，其實坊間有好多人咧就假借住呢啲所謂咧量子乜乜、量子物同埋各樣嘅呢啲乜子物咧，咁就走嚟揾食嘅。譬如那些有加又唔知點樣樽裝水，又話有量子唔知乜嘢啊？係啊，真係有好多呢啲，甚至乎唔知咩治療又有啲咩量子唔知咩死光啊咁嗰啲咁樣講到好誇張咁。嗱，我唔敢話佢哋一定係唔存在，但係當我哋要去即係對於量子世界多啲認識嘅時候咧，我估計我哋唔能夠純粹咧即係睇呢啲嘢當真啦。我哋一定要真係嘗試一下咧，進入一個佢嘅唐奧地去諗。 其實咧，阿周 Sir 頭先講呢一樣嘢咧，我同阿 Derek 都之前有傾過，就係關於納米咧，即係有同一樣，好似頭先你所講嗰樣嘢。 十幾年前啫嘛，即係有所有都加個納米落去就好賣得噶嘛，咁而家就變咗量子咯。 係，例如納米水咁。 唔係咁啊，冇錯嘅，某程度上水嘅原水嘅分子又真係 就係 納米嘅納米嘅一個 link 嘅尺度嚟噶嘛，咁又冇錯嘅，但係。即系咁咪即系水咯， 系啊，所以我哋话，即系我觉得头先嗰个嘅情况反而系几好，可以用呢一样嘢嗱。唔理今日究竟大家明唔明解个量子力学有几多，但系好多时就系话，不如如果我哋有一样嘢做咗出嚟，其实未必一定需要去揾一啲叫做系已经好受验证到或者好有公信力嘅嘢去证明自己嗰样嘢系得或者真确性。不如如果嗰樣嘢係真係有人咁去曾經咁樣做過，不如就試下咁樣做啊！話唔定當人有個智慧嘅一日，可能可以解釋翻，而當中唔需要用量子力學或者納米或者其他嘅一啲學說嚟到證明自己嘅對與錯咧，係咪？反而就 undermine 咗自己，即係話睇少咗自己嗰個能夠做到嘅嘢添咁樣。好，咁啊，我哋今日講完量子力學啦，咁啊，星期日嘅時候咧，我哋就有另一個題目就叫狂熱。咁由文杰华咧、马鼎盛同埋陈泽明去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咧，就系周 Sir 拣嘅话，呢首歌真系红遍今个礼拜嘅吓。 我觉得点解会红咧？其实可能都系一种咧不确定性嘅情况啊。我估咧，陶大宇就自己本身都冇谂过自己只歌，呢只歌变咗佢嘅歌。 系啊，而且变咗陶大已经变为陶大花园嘅主题曲， 同埋变咗陶大宇宙啊！呢个倒转地球啊，刘德华个，不过主唱系啊。 好。 来吧，倒转地球，来吧，倒转地球，送走担忧。今天解放，只想要自由。 从当地都有，一起叫，万分足够，一起跳，扭着三手， 去遍寻开心的时候。 不需要厮守争斗，只想笑，不需深究， 派对时自情自性，就算未怕走。 来吧，倒转地球，全部自有温柔，送走担忧。长寿，来吧，倒转地球，来吧，引爆大石头，打开手扣。今天解放，只需要自由。 人生无所别，别要叫我忧。假使要宣说，赠你死后。快快乐手。